几点钟你会想起我？天黑了，人们在移动，音乐有什么？相互等待之中，某一刻，同时在度过，距离外片刻之中。想的能否相同？会记得特别的时刻，我的感受是否只要我？ 睡不着，我飘。

到脑，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天说笑， 再放下条件，再放下体会， 你我之间没有谁错谁对，再唱一遍，

我的不论何时一切满意，爱独个没有你份儿，孤独容易，孤独行事，倘我像太自闭，别责备我没诚意，我会有兴趣独照，我哪有勇气合照，我怕爱过了旧照，片半秒被烧焦，我会有兴趣独唱，我哪有勇气合唱，我怕你变了，但这歌再次被分享，明白悲伤因快乐开始 今天节目当中，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陈小春演唱的《动感超人》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小唐和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期待下一次的下一站回味当中，我们再同行吧，再见。 做得很极繁的路，只要一想到你就是彗星撞地球，你只看的眼睛突然炸了火，接着你是我今晚大人物，围绕围绕着你飞过360度，我是个真爱的超人，你是地球，我是苍蝇，你是果冻，完美的降落最重要，我为你服从。小姐，红梦是为你最大的爆炸，把你的名字我连害羞都冲垮，可不可以靠近过来说说话，嘿，那么是最没礼貌的落后态度，来啦，让我对你发射我最强烈的温柔，羞的鼻子变直播。Thank you， 来啊，我也羞羞了，不用怕的，我会保护你的，来啊，靠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，我的身体里有一把做的核子反应炉。要一想到你就是彗星撞地球，你只看的眼睛突然炸了火，接着你是我今晚大人物， 哎，你们看超人了，哎哎，不